喜今日赤诚既定，珠联璧合， 恐 他年白头永偕，贵妇兰心。 周星工作室做得风生水起，这次带着小助理去上海谈项目，本两天就能回来，又被季彤小姨叫了过去。小姨离异了，和儿媳妇儿又有矛盾，自己一个人单独过，留周星住了好几天才舍得放人。周星没有立马回家，先过来一趟季彤的公寓，把小姨做的一些手工甜品送过来。他刚进门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迎上来，周星警惕地后退了一步，看着这高大的男人。 你是谁啊？ 周回认得他，他那些不现实的记忆中出现过季彤的家人。他淡定地点了下头。 你好阿姨，我叫周回，是啊，季彤的男朋友。 好不容易闲下来，季彤摸手机看了一眼，周回在一个小时前给他发了条短信。 你妈妈回来了。 他立马回电却无人接，便回了个信息过去。我现在回去。后面没有号，季彤早退了20分钟，这个点堵车，地铁人也挤。他扫了辆单车骑回去，开门进屋，闻到一阵扑鼻香。厨房门关着，周星和周回正在做饭，熟络的不像刚认识的人。 这样喝起来会更鲜，再炖2分钟就可以了。等会儿你尝一口，保证不一样。 好。 妈， 回来的正好，洗洗手，准备吃饭了。 与设想的情况不太一样，虽然周星思想开明，但到底年龄相差太大。本以为会是场颇为严肃的交谈，没想到会是这种画面。季彤收起不必要的遐想，往厨房里走两步。在做什么？好香啊！ 冬瓜虾仁儿菌菇汤。 周回手臂自然地拢上他的腰，周星瞥见这小动作，压着喜悦将他们赶出去。 你们俩出去吧，我来收个尾就好。哎，彤彤，把桌子收拾了去。 哦。季彤拽着周回出去，进了卫生间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 快10点。 你们说什么了？他怎么这么高兴？ 别嘀嘀咕咕的了，快出来吃饭，菜都凉了。 周回打开水龙头，牵起他的手，放在水下揉了揉。 先吃饭吧。 周回跟周星学了不少新鲜菜式，周星边吃饭边唠叨。 我们家彤彤啊，懒得要死，厨房就是摆设，我不来基本不开火的，天天吃些不健康的。你看看人家，小小年纪这么优秀，还什么都会。 各有所长，他治病救人很厉害。 来，周回，多吃一点啊，你这个年纪还得长身体呢。 谢谢阿姨。 他都这么高了，不能再长了。 什么不能再长？给人家夹菜。 哦。下午，周回送季彤去上班，路上，季彤掰扯着他的手指。 你是怎么收买我妈的？头一回听她在我面前这么夸人，感觉她好喜欢你。 很少有人不喜欢我。 你们聊什么啦？ 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你怎么忽悠的？ 怎么能叫忽悠呢？我不告诉你。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？ 你自己猜。 是不是太肉麻，不好意思对我讲？ 什么样算肉麻？你说几句，我听一听。 少套路。 晚上我们去看奶奶，下午呢我去一趟超市，你把她喜欢吃的喝的列一个清单给我。 等我下班一起吧。 也可以。 带着普普通通的礼物，简简单单的拜访。从前的房子被拆掉建了高层，他们搬了家， 奶奶早闻周心，将周回的基本情况透了个清，怕一下午终于等来了神。刚见他就撒不开手，直夸长得标致正气。姬彤帮周心打下手，忙活了一桌子菜。饭桌上奶奶不停地给周回夹菜，小碗不一会儿堆成座山似的。老年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拉着周回家长里短，忽然问， 什么时候结婚啊？ 周回看向季彤，季彤微怔了一下，又问他，明年？ 明年。 周心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俩眉来眼去，心里乐开花，脸上掩不住喜乐，嘴快咧到耳边了。奶奶也一个劲儿叫好，又扶住周回的小臂， 哎呦，说不定明年还能抱个重孙。彤彤年纪不小了，得抓紧啊。妈。 他们没再次留宿，吃完晚饭坐着聊聊天，看看电视便回去了。是美好的一天。深夜，周回却做了些不美好的梦。季彤正熟睡，周回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怕弄醒他，悄声来到阳台上透气。书架顶层有一块隐藏的暗格，里面藏了一些酒，他偶然一次无聊找书看的时候发现的，问季彤，他只说怕周心担心他酗酒，所以藏在高处，一直没被发现。周回小心拿出一瓶，坐在黑暗里发呆。他不能去想象这么多年来季彤是如何背负着这些记忆活着的，他所经历的痛苦并不比自己少，想到这里他更痛心的厉害。藤田青也，周回在网络图书馆查过他无数次，翻天覆地的找，却没有一点痕迹。唯一一篇提到这个名字的文章，里面也只是以藤田野雄之子的身份出现，除了这几个单薄的字，再无其他信息。